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85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善现品第三至四世尊诸菩萨摩诃萨所证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与一切法无所取着，能从此岸到彼岸故。若与诸法稍有取着，则与彼岸非未能到。由是因缘，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取色乃至食。乃至不取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何以故？以一切法不可取故。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虽与诸法皆无所取，而有本愿所行念住，乃至道之未圆满故，即有本愿。所证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未成半故，于其中间不以不取诸法相故而不涅槃。世尊，是菩萨摩诃萨虽能圆满所行念住乃至道之，即能承办所证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而能不见，所以者何？所行念住即非念住，乃至道之即非道之，所证实力即非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即非十八佛不共法，以一切法本性非法，非非法故。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与一切法虽无取着，而能承办一切圣事。不辞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应审观察，何者是般若波罗蜜多？何故名般若波罗蜜多？谁知般若波罗蜜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为何所作？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应审观察，若法无所有不可得，是为般若波罗蜜多无所有中，何所正觉？时舍利子问善现言：此中何法名无所有不可得也？善现答言：所谓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无所有不可得。由内空故，乃至无性自性空故。舍利子，色乃至食，无所有不可得。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所有不可得。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无所有不可得。五眼六神通，无所有不可得。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所有不可得，真如乃至实际无所有不可得，欲流乃至独觉无所有不可得，菩萨诸佛无所有不可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无所有不可得。有内空故，乃至无性自性空故。 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能作如是审谛观察，诸所有法皆无所有，不可得失，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沉不默，不忧不悔，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能与般若波罗蜜多常不舍离。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何缘故知是菩萨摩诃萨能与般若波罗蜜多常不舍离？善现答言：是菩萨摩诃萨如实知色乃至识离色等自性，如实知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布施等自性，乃至如实知十八佛不共法离十八佛不共法自性，乃至如实知实际离实际自性。舍利子，由此故知是菩萨摩诃萨能与般若波罗蜜多常不舍离。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何谓色自性？乃至何谓实际自性？善现答言：色以无性而为自性，乃至实际以无性而为自性。由此应知色离色自性，乃至实际离实际自性。舍利子，色亦离色相，乃至实际亦离实际相。舍利子，相亦离自性，自性亦离相，相亦离相，自性亦离自性。时舍利子为善现言：若诸菩萨于此中学，素能承办一切之智。善现报言：如是如是。若诸菩萨于此中学，素能承办一切之智，何以故？舍利子，是诸菩萨知一切法无生灭故。舍利子言：何缘诸法无生无灭？善现答言：色乃至识自性空故，若生若灭俱不可得，乃至实际自性空故，若生若灭俱不可得。舍利子，若诸菩萨能与般若波罗蜜多作如是学，则为渐进一切之智。如如渐进一切之智，如是如是，得身与意即相清净。如如获得身与意相四种清净，如是如是，不起贪嗔痴慢缠诓悭贪渐去俱行之心。是诸菩萨由恒不起贪等心故，毕竟不堕女人胎中，长寿化生，离险恶趣，除为利乐有情因缘。是诸菩萨从一佛土至一佛土，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成熟有情严禁佛土，乃至正德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常不离佛。舍利子，是诸菩萨游学般若波罗蜜多常无懈倦，当知临近所求无上正等菩提。而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若诸菩萨无方便善巧 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若行色乃至识，是行其相，非行般若波罗蜜多。若行色乃至识，或常或无常，或乐或苦，或我或无我，或净或不净，或远离或不远离，或极净或不极净，是情其相，非行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无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若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若行五眼六神通波罗蜜多，若行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是行其相，非行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无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若作是念：我行般若波罗蜜多，有所得故，是行其相。若作是念：我是菩萨，有所得故，是行其相。若作是念：有能如是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有所得故，是行其相。世尊，若诸菩萨作如是等种种分别，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彼菩萨无方便善巧，故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儿时善现为舍利子言：若诸菩萨无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若与色乃至识住想圣解，则于彼作家行，由家行故，不能解脱生老病死、愁叹忧恼及种种苦。若于眼处乃至意处住想圣解，则于彼作家行。若于色处乃至法处住想圣解，则于彼作家行。若于眼界乃至意界住想圣解，则于彼作家行。若于色界乃至法界住想圣解，则于彼作家行。若于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住想圣解，则于彼作家行。若于眼处乃至意处住想圣解，则于彼作家行。若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住想圣解，则于彼作家行。由家行故，不能解脱生老病死、愁叹忧恼及种种苦。若诸菩萨无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若于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住想圣解，则于彼作家行。若于五眼六神通六波罗蜜多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住想圣解，则于彼作家行。若于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如来住想圣解，则于彼作家行。由家行故，不能解脱生老病死、愁叹忧恼及种种苦。舍利子， 是诸菩萨无方便善巧故，尚不能得声闻独觉所住之地，况得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若诸菩萨作如是等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彼名无方便善巧者，诸有所作皆不能成。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云何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有方便善巧？善现答言：若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行色乃至识，不行其相，不行色乃至识，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空若不空，若有相若无相，若有愿若无愿，若极静若不极静，若远离若不远离，不行其相，何以故？舍利子，是色等空，非色等，色等不离空，空不离色等，色等即是空，空即是色等。如于诸蕴，与诸处，与诸界，缘起，觉分波罗蜜多，五眼六神通，实力乃至不共佛法，亦复如是。舍利子当知，是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有方便善巧。是诸菩萨有方便善巧故，能证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是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尚于般若波罗蜜多不取行，不取不行，不取一行一不行，不取非行非不行，与不取亦不取，况与于法而有所缺。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何因缘故？是诸菩萨与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缺。善现答言：由般若波罗蜜多自性亦不可得，何以故？舍利子，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亦以无性为自性故。舍利子，由是因缘，若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与般若波罗蜜多若取行，若取不行，若取一行亦不行，若取非行非不行，若取不取，如是一切非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舍利子，以一切法皆用无性为自性故，都无所取，无所执着。舍利子，是名菩萨与一切法无所取着，无性无生三摩地。此三摩地微妙殊胜，广大无量，能及无边无碍作事，不共一切声闻独觉。若诸菩萨能与如是圣三摩地常住不舍，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时舍利子问善现言：诸菩萨摩诃萨为但于此一圣等持常住不舍，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未更有余？善现答言：非但于此一圣等持常住不舍， 令诸菩萨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复有所余。舍利子言：何者是余？善信答言：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复有见行等持、宝印等持、狮子游戏等持、妙月等持、月窗像等持、诸法海等持、观顶等持、法界决定等持、决定窗像等持、金刚玉等持、入诸法印等持、安住定等持、王印等持、精进力等持、等永出等持、入慈决定等持、入增语等持、官方等持、总持印等持、无妄师等持、诸法等去等持、遍覆虚空等持、金刚轮等持、圣窗像等持、地窗像等持、月窗像等持、顺坚固等持、狮子奋训等持、广开禅等持、舍尘埃等持、遍照等持、不逊等持、住无相等持、决定等持、离垢行等持、无边光等持、发光等持、普照等持、静坐等持、无垢光等持、八爱乐等持、电灯等持、无尽等持、难胜等持、具微光等持、离尽等持、无胜等持、开显等持、日灯等持、净月等持、净光等持、发明等持、坐无坐等持、志向等持、住心等持、普明等持、善住等持、宝吉等持、妙法印等持、诸法等义等持、舍爱乐等持、法勇等持、飘散等持、分别法具等持、入平等字等持、离文字相等持、断所缘等持、无变异等持、品类等持、入明定相等持、无相行等持、离一案等持、具行等持、无动等持、镜像极静等持、集诸功德等持、住决定等持、镜妙花等持、具觉知等持、无边遍等持、无等等等持、超一切等持、善分别等持、散以往等持、无所住等持、一向庄严等持、引发形象等持、一行等持、舍形象等持、达诸有底变异等持、 如一切施舍语言等持。解脱音声文字等持，具威德等持，具赤然等持，净暇等持，无着忍等持，入诸形象等持，不喜一切等持，无尽形象等持，具陀罗尼等持，摄伏一切正邪性等持，离伪顺等持，离憎爱等持，无垢名等持，具坚固等持，满月净光等持，电光变等持，大庄严等持，照一切世间等持，定平等意等持，无尘有尘平等理趣等持，无争有争平等理趣等持，无巢穴等持，无标志等持，决定住真如等持，坏身语意恶行等持，如虚空等持，无染着如虚空等持。舍利子，若诸菩萨与如是等诸圣等持，常住不舍，速证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复有所余无量无数三摩地门、陀罗尼门，若诸菩萨常与中学，亦能速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儿时善现乘佛威神，复为具受舍利子言：若诸菩萨安住如是诸圣等持，当知以为过去诸佛之所受记，亦为现在十方诸佛之所受记。舍利子，是诸菩萨虽住如是诸三摩地，而不见此诸三摩地，亦不着此三摩地名，亦不念言：我与如是诸三摩地以正当入，亦不念言：唯我能入此诸圣定，非余所能。彼如是等寻思分别，由诸定力一切不起。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为定别有诸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圣三摩地，以为过去现在诸佛所受记也？善现答言：佛也，舍利子，何以故？舍利子：若般若波罗蜜多，若三摩地，若诸菩萨皆无别意，般若波罗蜜多即三摩地，三摩地即诸菩萨，随者何？以一切法性平等故。时舍利子问善现言：若三摩地不异菩萨，菩萨不异三摩地，三摩地即是菩萨，菩萨即是三摩地，依一切法平等故者，是诸菩萨未能显示自所证入三摩地否？善现答言：否也，舍利子。舍利子言：是诸菩萨与三摩地作详解否？善现答言：是诸菩萨与三摩地不作详解。舍利子言：是诸菩萨云何不与自三摩地而作详解？善现答言：是诸菩萨无分别故。舍利子言：彼何故无分别？ 善现大言，是诸菩萨知一切法即三摩地，解无所有，无所有中分别详解，无容起故。时波揭凡赞善现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故我说汝声闻众中住无争定最为第一，由此我说与意相应，平等性中无伪争故。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萨欲学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应如是学；欲学念住乃至道之，应如是学；欲学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应如是学。时舍利子即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为正学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否？佛言：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为正学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以无所得为方便故。时舍利子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皆以无所得为方便而学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否？佛言：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皆以无所得为方便而学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舍利子言：无所得者，为说何等不可得也？佛言：舍利子，无所得者，我不可得，乃至见者不可得，毕竟禁锢诸蕴处界即缘起不可得，毕竟禁锢欲色无色界不可得，毕竟禁锢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不可得，毕竟禁锢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可得，毕竟禁锢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可得，毕竟禁锢欲留乃至独觉不可得，毕竟禁锢菩萨诸佛菩提涅槃不可得，毕竟禁锢。舍利子，毕竟禁者亦何谓也？佛言：舍利子，即一切法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出无没，无得无为，如是名为毕竟净义。时舍利子复白佛言：若诸菩萨作事学时，与何法学？佛言：舍利子，若诸菩萨作事学时，都不于法而有所学，何以故？舍利子，非一切法如是而有，如诸愚夫一生所知，可与众学。舍利子言：若尔诸法如何而有？佛言：诸法如无所有，如是而有。若与如是无所有法不能了达，说明无明。舍利子言：何等法无所有？若不了达，说明无明。佛言：舍利子，色乃至识无所有，如是乃至思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所有，由内空故乃至无性自性空故。舍利子，愚夫一生与如是等无所有法不能了达，说明无明。必有无明及爱势力分别执着断肠两边 由此不知，不见诸法，无所有性，分别诸法。由分别故，便执着色、受、想、行、识，乃至执着十八佛不共法。由执着故，分别诸法无所有性，由此于法不知不见。舍利子言：与何等法不知不见？佛言：舍利子，与色乃至识不知不见，如是乃至与四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知不见。以与诸法不知不见，堕在迂夫一生树中，不能处理。舍利子言：彼于何处不能处理？佛言：舍利子，彼于欲界、色无色界不能处理。由于三界不能处理，便于声闻、独觉、菩萨及诸佛法不能成办。设于三界能处理者，而于二乘不能处理，由此不能信解身法。舍利子言：与何身法不能信解？佛言：舍利子，彼与色空乃至时空不能信解，如是乃至与十八佛不共法空不能信解，由于能觉所觉法空不能信解，便不能住所应学法。舍利子言：与何所学彼不能住？佛言：舍利子，彼与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能安住，亦不能住不退转地，即有无量无边佛法，由此故名迂夫一生。以与诸法执着有性，为执着色、受、想、行、识、眼处乃至意处、色处乃至法处、眼界乃至意识界，贪嗔痴诸见去，念住乃至菩提涅槃，皆悉有性。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颇有菩萨作如是学，非学般若波罗蜜多，不能成办一切之智也。佛告舍利子：有诸菩萨作如是学，非学般若波罗蜜多，不能承办一切之智。舍利子言：云何菩萨作如是学，非学般若波罗蜜多？佛言：舍利子，若诸菩萨无方便善巧，分别执着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分别执着布施波罗蜜多，分别执着四念住，乃至分别执着十八佛不共法，分别执着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由此因缘，由诸菩萨作如是学，非学般若波罗蜜多，不能承办一切之智。舍利子言：此诸菩萨如是学时，定非学般若波罗蜜多，不能承办一切之智也。佛言：舍利子，此诸菩萨如是学时，定非学般若波罗蜜多，不能承办一切之智。舍利子言：云何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是学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学时便能承办一切之智？佛言：舍利子，若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见一切相智， 如是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是学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学时，则能承办一切之智，以无所得为方便故。舍利子言：是诸菩萨，以何法无所得为方便也？佛言：舍利子，是诸菩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与布施波罗蜜多无所得为方便，乃至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与般若波罗蜜多无所得为方便，乃至求菩提时，与菩提无所得为方便，乃至求一切相智时，与一切相智无所得为方便。舍利子言：是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何等无所得为方便也？佛言：舍利子，是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内空无所得为方便，乃至以无性自性空无所得为方便，由此因缘素能承办一切之智。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设有人来作如是问：诸幻化者，若学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即学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彼能承办一切之智否？世尊，我得此问，当如何答？佛告善信：我还问汝，随汝意答。于云何？色乃至识与幻化者，唯有意否？眼处乃至意处与幻化者，唯有意否？色处乃至法处与幻化者，唯有意否？眼界乃至意界与幻化者，唯有意否？色界乃至法界与幻化者，唯有意否？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与幻化者，唯有意否？眼处乃至意处与幻化者，唯有意否？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与幻化者，唯有意否？四念住乃至八生道之与幻化者，唯有意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与幻化者，唯有意否？布施波罗蜜多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与幻化者，唯有意否？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与幻化者，唯有意否？善现大言：否也，世尊。何以故？色不异幻化者，幻化者不异色，色即是幻化者，幻化者即是色，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亦复如是。佛告善现：于云何？诸幻化者有染净否？有生灭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佛告善现：于云何？若法无染净，无生灭，是法能学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一切相智，承办一切之智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佛告善现：于意云何？于五蕴中，其想、等想、施舍、言说、假名菩萨摩诃萨否？善现答言：如是，世尊。佛告善现：于意云何？于五蕴中，其想、等想、施舍、言说、假建立者，有生灭、有染净，可得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法无想、无等想、无施舍、无言说、无假名、无身、 无身业，无语无语业，无意无意业，无生灭无染净，是法能学般若波罗蜜多，承办一切之智佛。善现大言：佛也，世尊。佛告善现：若诸菩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修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定能承办一切之智。据说善现复白佛言：若诸菩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当如幻视而学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当知幻视即是无蕴。佛告善现：于云何？如幻无蕴，能学般若波罗蜜多，承办一切之智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可以故，如幻无蕴，以无性为自性，无性自性不可得故。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如梦，如想，如光影，如阳焰，如镜像，如变化无蕴，能学般若波罗蜜多，承办一切之智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何以故？如想乃至变化无蕴，以无性为自性，无性自性不可得故。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如幻等五蕴各有异性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何以故？如幻色等即是如梦乃至如变化色等故。五蕴六根亦无异性，如是一切皆由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故，性不可得。儿时善现复白佛言：若诸菩萨心学大乘，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将无惊恐不否？佛告善现：若诸菩萨心学大乘，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若无方便善巧，即无善有摄受，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有惊有恐有怖。据说善现复白佛言：何等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有方便善巧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佛告善现：若诸菩萨以应一切之智作意，观色乃至识，无常苦，无我不净，空无相无愿，即净远离相，亦不可得。是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有方便善巧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辞善现：若诸菩萨作此观已，复作是念，我当以无所得为方便，为一切有情，说如是无蕴无常乃至远离相，亦不可得。是为菩萨无着不施波罗蜜多。不辞善现：若诸菩萨不以声闻独觉作意，思维五蕴无常乃至远离相，亦不可得。以无所得为方便故，是为菩萨无着境界波罗蜜多。不辞善现：若诸菩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观察地界乃至十界，皆悉无常苦空无我，不应嗔恨，唯应安忍， 是为菩萨无着安忍波罗蜜多。不辞善现，若诸菩萨以应一切之智作意，观察色乃至识无常乃至远离相，亦不可得。虽以无所得为方便，而常不舍一切之智相应作意，勤修一切善法，是为菩萨无着精进波罗蜜多。不辞善现，若诸菩萨不以声闻独觉作意，即于非善散乱之心兼杂菩萨清净作意，是为菩萨无着净虑波罗蜜多。不辞善现，若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观察非空色故，说色为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眼处乃至意处，色处乃至法处，眼界乃至意界，色界乃至法界，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眼处乃至意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四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复如是，是为菩萨无着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如是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有方便善巧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菩萨为诸善友所摄护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佛告善现：诸菩萨善友者，为若能以无所得为方便，说色乃至识无常相、苦相、无我相、不净相、空相、无相相、无愿相、寂静相、远离相，亦不可得。说眼乃至意无常相乃至远离相，亦不可得。说色乃至法无常相乃至远离相，亦不可得。说眼识乃至意识无常相乃至远离相，亦不可得。说眼处乃至意处无常相乃至远离相，亦不可得。即劝依此勤修善根，为向无上正等菩提，不向声闻即独觉地，当知是为菩萨善友。不辞善现，诸菩萨善友者，为若能以无所得为方便，说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不可得，说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不可得，说修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可得，说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可得，而劝依次勤修善根，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不向声闻及独觉地，当知是为菩萨善友。善现，若诸菩萨为此善友所摄护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儿时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有惊有恐有怖。佛告善现：若诸菩萨以有所得而为方便，离应一切之智作意，修行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于所修行有得 有事，以有所得而为方便，离一切之智作意。观色乃至识，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于观此空有得有失，以有所得而为方便。观眼乃至意，观色乃至法，观眼识乃至意识，观眼处乃至意处，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于观此空有得有失，以有所得而为方便。离应一切之智作意，修行四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于所修行有得有失，善现如是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有惊有恐有怖。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为诸恶友所摄引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有惊有恐有怖。佛告善现：诸菩萨恶友者，为教厌离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作是言：善男子，汝等于此不应修学，所以者何？如是六种波罗蜜多非佛所说，是闻诵者虚狂制造，是故汝等不应听习。读诵受持思维推究为他演说，当知是为菩萨恶友。不辞善现：诸菩萨恶友者，若不为说魔事魔过，为有恶魔作佛形象来教菩萨厌离六种波罗蜜多，作是言：善男子，何用修此波罗蜜多？复有恶魔作佛形象来为菩萨宣说开示声闻独觉相应之法，所谓契经乃至论义分别闲了，令专修学。复有恶魔作佛形象至菩萨所，作如是言：如非菩萨无菩提心，不能安住不退转地，不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复有恶魔作佛形象至菩萨所，作是言：善男子，色乃至识空，无我无我所；眼乃至意空，无我无我所；色乃至法空，无我无我所；眼识乃至意识空，无我无我所；眼处乃至意处空，无我无我所；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无我无我所；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空，无我无我所；四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空，无我无我所。何用无上正等菩提？复有恶魔作独觉形象至菩萨所，作是言：善男子，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及声闻众，一切皆空，如于世事应身信受，勿自勤苦，求欲供养听闻正法，如说修行。复有恶魔作声闻形象至菩萨所，令身厌离一切之智相应作意，令勤修学声闻独觉相应作意。复有恶魔作亲教规范形象至菩萨所，令身厌离菩萨圣行，所谓六种波罗蜜多，即令厌离一切之智，所谓无上正等菩提。为教勤修四念住等， 令素证得二乘菩提，厌离所求无上乘果。复有恶魔作父母形象至菩萨所，告言：子子，汝当精勤求证欲留欲来不还阿罗汉果，足得永离生死大苦，何用无上正等菩提？求菩提者，要经无量无数大劫，轮回生死，教化有情，弃舍生命，断劫手足，徒自勤苦，谁何汝恩？所求菩提，获得或不得。复有恶魔作比丘形象至菩萨所，以有所得而为方便，说色乃至食，有无常相、苦相、无我相、不净相、空相、无相相、无愿相、极净相、远离相，真实可得。说眼乃至意，有无常相乃至远离相，真实可得。说色乃至法，有无常相乃至远离相，真实可得。说眼识乃至意识，有无常相乃至远离相，真实可得。说眼处乃至意处，有无常相乃至远离相，真实可得。说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有无常相乃至远离相，真实可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说思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真实可得，令其修学。若不畏说如是等事，令觉悟者，当知是为菩萨恶勇。善现，若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为此恶勇所摄引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有惊有恐有怖，是故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以诸恶友应审观察，方便远离，勿近彼故，退菩提心，舍诸菩萨摩诃萨行，不证无上正等菩提。卷第485。